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话题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沉重的哈，叫如何防止要命的心梗在眼前发生。实际上你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里面包含了几个词，一个是要命的，什么呢？心梗。还有呢，眼前发生，就是非常快啊， 非常快。 那首先说到这个心梗，它为什么要命呢？ 因为啊，这个心脏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器官。心脏呢是给我们整个人体供血供氧的。如果心脏停跳，或者是心脏破裂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们人就会失去生命。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很惨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每年啊，各个部委厅局它都会有工作会议嘛。那么就在我们某个厅啊举行这个年度工作会的时候，因为是3天工作会，那么举行这个年度工作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啊，政府的一个直属的宾馆，全部都住进去了。然后呢，第一天呢是开幕。然后第一天的这个会议举行下来以后呢，到晚上呢，大家呢就一块儿共进了一个晚餐。那么一年下来，其实大家也是挺辛苦的，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啊，大家都比较高兴。所以在这个晚餐期间呢，大家呢也是喝了一些酒。那么其中有一位啊，就是他是第一副厅长，52岁，男性，人呢是非常的敬业啊，而且呢。谈笑啊也是这种非常 豪爽， 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位领导。而且呢他的这个厅长呢是马上就要退了，他呢是厅长担任这个职务的候选人，已经都这个呢都已经程序基本上都走完了啊，就等待这个老厅长退休以后他就接班了。那么头一天会餐完了以后呢，大家因为都在宾馆住嘛啊，为了第二天的这个会议正常进行，就没有再安排太多的活动，大家呢就都回房间去休息了。他呢是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一个房间，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休息。那么在第二天早晨开会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但是第一副厅长没来。大家就纳闷了，说昨天他不可能回家呀啊，说虽然是离家都比较近，在一座城市里，但是想着他肯定也是不回家的，然后就找没找着，等了一会儿还没来，这会议要开始啊，后来说这么办吧，让服务员去敲敲门看看是不是在房间里，服务员就敲了，没动静。这个时候说那怎么办，说不行就打开门看一看吧，然后就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是厅里面的人也来了，来到房间门口了，然后服务员敲门没开以后就把房间门打开，结果打开一看，赵老师您猜是什么情形？就是这位副厅长啊是人正面朝地，人就是栽到地下的，这个脸呢是整个这个脸的面部是紧贴在这个地上的， 然后发生了这一幕以后啊，当时所有的这个厅里面的工作人员整个就愣到那个地方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赶快打这个120叫救护车。医护人员来的时候一检查，其实他早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嗯， 然后推测他就是在第一天进到房间里的时候，一开门进到房间里，就是他就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不舒服，然后就一个手捂在这个胸口，就是心脏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正面就是面部贴着地就直接倒下去了。 嗯， 倒下去以后，然后就很快再没有起来，生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就不可以接受这个现实，这会也没法开了。这个工作会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沉痛的一个悼念的一个会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通知家属嘛。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年龄不大，上大学。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通知他爱人嘛。他然后就告诉他爱人说那个先生那个说情况很严重啊，当时还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夫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吧，就是所有的人都围在这个厅长的这个边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还没有把他盖起来嘛，他就是眼睛闭着啊，就跟睡着了一样。然后他这个夫人来了以后啊，他夫人说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一位女同志就向前告诉他说很不幸啊，说那个厅长没有生命体征了。他当时说不可能，他说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他说你们都起来，他无非就是睡着了，我能把他叫醒，他说你们都走我能把他叫醒。哎呀，他的这一句我能把他叫醒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啊，所有周围的人立马全部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 嗯， 所以说这种就是心梗的这种事件的发生啊，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嗯， 你想夫人怎么过，女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对吧？包括他身后的这个团队，对吧？这一个厅的这个工作后面由谁来担当，你说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就没有了，就失去了。 所以说明这个心梗啊是非常凶险的， 非常非常凶险， 而且呢也是非常快的。 嗯 啊，你像如果他要是发生这个心梗的时候旁边有人啊，如果有急救的话，也许啊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挽回生命，但是像他就一个人啊，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没有抢救的这种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发生了。 对，而且赵老师就是心梗啊，一旦发生，您刚才说了一句说因为当时边上没人， 嗯， 那么如果边上有人的情况下，心梗这种病有一半的人是来不及入院抢救的。 哦， 没有，就是说你身边有人也来不及入院抢救。 嗯， 那么有一半的人就是说来得及入院抢救了，被送到医院了，那么这些人在医院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二分之一会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失去生命。 嗯， 所以说一旦急性心梗这样的事件发生，能有幸保命的只有25%。 嗯， 四分之一的人可以保命活下来，但是也有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心律不齐，对吧？比如说这个支架介入以后这个再次的堵塞，血栓的形成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嗯， 所以说心梗这样的疾病啊，我们只能是防而且治，这样的话挽救生命啊这种几率非常非常小。 对，我明白，实际上您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心梗来讲是防大于治的。 哎，嗯，防大于治， 我们要积极的预防心梗的发生。那么怎么来预防啊，一会儿我们就这方面的情况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 嗯， 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还不太知道心梗，刚才您说是心脏出问题了。 嗯 啊，心脏出问题实际上它是堵了吗？是出现斑块了吗？ 两个方面的原因。嗯，一方面就是说 本身它这个冠脉里面是有斑块， 嗯，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呢，可能它里面没有斑块或者是很小的斑块，就是一个急性的冠脉收缩， 嗯， 哎，这个呢，我们在医学上啊叫做急性冠脉综合征， 嗯， 急性冠脉综合征呢就包括冠脉的一个急性的收缩，或者是冠脉里面有那个软斑块的破裂、血栓的形成啊，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冠脉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堵塞， 嗯， 哎，那么一旦这个冠脉完全被堵塞以后啊，它供血的那个心肌啊就会造成一个大面积的梗死，那么在这个梗死灶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心脏就突然一下破裂了， 嗯， 心脏夸一破裂，你想就没有心跳了，人没有心跳的情况下很快呼吸就没了，嗯，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失去非常之快， 没错，嗯，所以说到这儿啊，真的我们对于这个心脑方面的疾病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太凶险了。那说到心梗呢，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怎么来预防它哈，嗯。好，当然如果呢针对大家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您有心脏一些的问题哈，平时呢可能觉得也还好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症状也能过，但是到医院去看呢好像说您心脏有问题，或者自己在平时当中呢心脏也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等等，像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嗯，咱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心脏，您呢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因为你像这些呢到医院去看无外乎就几种药，什么丹参滴丸啊等等的哈， 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啊来进行很好的预防，这个确实是一门学问，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尤其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反映过去用了很多保健品都没有效果，也有听众反映自己很想使用保健品，可是老伴儿、儿女等家人都很反对并极力的阻止，还有听众反映经常看新闻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借用保健的名义欺骗老年人，凡此种种，大家问我一个问题，维护健康促进疾病康复，保健品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作用，该不该使用保健品，怎么有效地使用保健品。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是肯定的，维护健康，防止疾病加重，养生长寿，使用由专家评审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由合法企业生产的合格保健品本身没有错。之所以会出现大家所反映的以上的问题，主要是很多人在盲目的使用保健品。 听众朋友们要明白，维护健康，自我保健，我们需要的是针对自身的健康风险评估后而制定出的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下，我们才可以使用保健品。这就好比我们去医院就医治病，不是去为了买药，治疗疾病一定要使用药品，但治疗疾病用药一定是通过专业医师诊疗以后开出用药的处方才可以去用药。 健康的身体状况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健康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追求人生目标的首要也是必要条件。小时候是父母在管理我们的健康，长大了我们就必须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同时呢也要去管理好父母儿女的健康。作为我们每个个体都应该追求最佳的生命健康状态。人活一世不容易，我们生活的大自然中有致病原因，竞争的社会环境中 有致病原因，每天的一日三餐中有致病原因，喜怒哀乐失控有致病原因，不恰当的医疗行为有致病原因，这些原因在时时伤害着我们的身体。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是伴随着疾病和伤痛的困扰，尤其是随着身体的衰老，疾病和伤痛的困扰会进一步加剧，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维护健康，养生保健，促进疾病康复，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通过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的风险评估，在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下制定适合我们自身的健康管理方案，根据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来使用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并做更精准的调整，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健康目标，消除病痛的困扰，规避疾病带来的健康风险，完全可以健健康康地度过我们幸福的老年生活。如果大家想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说明自己的健康需求，即可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啊，这个心梗真的是非常的凶险，而且非常快哈。无论是您及时治疗与否哈，它这个侥幸成活的可能率呢，都并不高， 非常低。 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预防。那也就是说，容易造成心梗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首先，就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啊，发生心梗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长期的高血糖刺激冠脉的血管内膜，然后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的人会全身都有动脉硬化。这个时候无论您是放支架也好，搭桥也好，都非常困难。您放支架不能所有冠脉网全部放上支架吧，对吧？它也是个弥漫性的堵塞。您就搭桥吧，连一根好的血管，光滑的内膜的血管都找不着。所以糖心病嘛，糖尿病性心脏病是最容易引起心梗的。当然，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慢性并发症，糖尿病还有很多急性并发症啊，四大急性并发症更容易引起糖尿病病人的死亡。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大家都说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就是心脏病和高血压连的非常紧密。这个高血压呢，可以使冠脉的血管内膜破裂，发生斑块，而且高血压也可以让这个冠脉急性的一个收缩，让心肌发生缺血坏死的这种情况。我们都听说过这种房颤吧，对吧？房颤还好，心房在上面，它虽然是颤动吧，但是血液向下流啊，还好流下来。但是室颤，就是心室颤动的时候，血液就蹦不出去了。就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人就会发生室颤，心室只是颤动，不能完全的收缩，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液从心脏里面就蹦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全身缺血缺氧，大脑缺血缺氧七分钟，人就会死亡。所以就不要说心脏破裂了，如果心脏破裂，那这个人失去生命就更快了。所以说心梗这种疾病只能防，怎么防？其实心梗就是冠脉的一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纤维化，所以我们平时抗纤维化非常重要。无论您是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对吧？高血脂症的病人都需要抗动脉硬化，抗血管壁的纤维化。同时呢，您要让您的这个血脂、血糖的这个水平都要到正常的范围内啊。我们强调过用这个茶色素，对吧？来控制我们的血脂，控制我们的血糖，同时让血压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只有长期的这样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防止这个心梗将意外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持续的有氧

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在现代疾病当中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难以治愈。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患者生活方式和行为不当导致的。那什么是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养生之道栏目举办的2018年夏季健康夏令营第二期学习班将定于7月20号至22号在风景秀丽的京郊旅游胜地举行。夏令营中将教会大家如何通过食疗来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如何运动、睡眠调节精神情绪，如何安排好生活、管理好时间。您呢还可以观赏京郊大地的绿色美景，品尝农家饭，轻松愉悦地度过学习时光。机会难得，仅限4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看见了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感觉还存在我心房。